第212集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几天后，医生终于批准仁义出院了，曲阳波来接的他。一照面，两人均有些尴尬，然后又因为对方脸上的尴尬而感到滑稽，最后不禁相视笑了起来。这一笑啊，他们顿时又找回了彼此间熟悉的感觉，均是暗自松了口气。 在红武医院办卡了？ 哎，至尊钻石 VIP 住十天送两天。 滚蛋，你这个不要命的傻逼。 我怎么不要命了？我特别要命。哎呀，没看着你娶妻生子，爸爸我死不瞑目。 曲阳波做事拿拳头撞了一下仁义的下巴。 哎呀，你就是看我现在不敢打你啊。你放心，这顿打咱们记上，以后一起还。 曲阳波帮仁义提着行李离开了病房，出院手续都办完了，两人径直往停车场走去。可是还没走出医院大门，已经看到了等在门口那个高大的身影。在人来人往行色匆匆的医院里，那个有着天神般绝色皮囊的人，带着一身完全不属于这个空间的稳健和从容，在等待着他们。仅仅是见到宫应贤，仁义已经觉得心脏刺痛，同时又生出奇异的想法。这才是宫应贤啊，永远干净贵气，不染凡尘。那个满身血污的狼狈不堪的脏兮兮的人，哪里是宫应贤呢？宫应贤为了演戏能付出到那个地步，属实不容易啊。宫应贤看到仁义，摘下了口罩朝他们走来。曲阳波叹了口气，嗨，都有些腻歪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了。 要不我在车上等你。 不用，走吧，我想尽快回中队。 宫应贤的神色有一丝局促，他低声说， 仁义，我送你回去吧。 不用了。 仁义非常平静，既无愤怒也无怨怼，仿佛之前的一切也不曾发生，只是用一种对待熟人的态度对宫应贤说， 有人接我， 我想跟你聊聊，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解释。 宫应贤的眼眸深邃如海，璀璨如星，里面满满的都是仁义。 不用了。 仁义却始终没有正视宫应贤，仅仅是匆匆扫了他一眼。 我理解你啊，办案挺不容易的，希望你们能早点抓住贼。走吧。 宫应贤一把抓住了仁义的胳膊，他设想过无数种仁义面对他的态度，也许是激愤的，也许是冷硬的，就像上次一样，但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冷漠的，好像他们过去的一切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这让他心里更慌了。仁义看了一眼宫应贤的手，低声说， 我刚获准出院，还不太舒服，想尽快回中队，有什么事儿下次再说吧。 宫应贤如鲠在喉，慢慢的慢慢的松开了手。仁义拉上曲阳波往停车场走去，上了车，曲阳波偷偷睨了仁义一眼， 看个屁呀、啊！开车。 仁义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不太擅长隐藏情绪？ 有，巧了，前几天刚有人告诉我，我不擅长撒谎，我想什么大多都写在脸上， 所以什么事都必须瞒着他，唯恐他泄密。仁义挺疑惑的，难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？ 那我就直说了啊，你看起来很难过，瘦了很多，脸色很差，哪怕你装着没事的样子，我们也能一眼看出来你现在很不好。 这我是个病人，你就不能温柔点？ 我说这个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真没必要在我面前装。你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换成谁都要崩溃，消沉或者难过不丢人，能再站起来就行， 我知道。 哎，你这句知道实在是太敷衍了。我不清楚你和宫应贤之间具体怎么了，但我大概能猜到。我也不想劝你，因为眼下你最重要的是恢复身体，然后积极表现。现在陈队长正在活动，想让你去学习半年，回来正好结束停职，能够回归岗位，这才是重要的。至于宫应贤，你要是觉得太辛苦，就算了吧。相信我，下一个更好。 是很辛苦，我们俩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性格差异太大了。 你现在才知道啊？ 我以前觉得，只要我们互相喜欢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哼，现在我不敢这么想。有些事我真是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你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不说。我的重点是，中队需要你，兄弟们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你要回来。 仁义眼眶一热，他为了掩饰，低头笑了一下。 我就知道你没有我不行。废话，我当然要回去，我想尽一切办法以后回去。要上面把我开了，我就去中队应聘厨师。 谁敢吃你做的饭？ 怎么了？我做饭挺好的。 两人笑闹了几句，就回到了中队。下车前，仁义收到一条信息，打开一看，是宫应贤发来的，是十分克制的几个字：“ 仁义，面对我。” 仁义心脏一紧，收起了手机，抬头看向中队的大门。有一个月没回来了，他从来没有休过这么久的假，当然是被迫的呀。自从进了中队以来，他就没有离开这里超过十天，此时阔别多日归来，竟然有些近乡情怯。他深知自己给中队带来了多少的动荡，有些愧对他们。曲阳波拍了拍他的后背，既是催促也是鼓励。 走了。 两人下了车，操场上空无一人。这个时间一般不是在出早操吗？仁义预感到了什么，他跟着曲阳波走进宿舍楼。一阵欢呼声鹊起，宿舍楼入户厅的两边有两个门，一个是会客室，一个通往车库。全中队的战士们都从这两个门里蜂拥而出，手里捧着鲜花、彩旗、气球，将仁义团团围了起来，七嘴八舌地叫着队长。 又整这些没用的。 哎呀，我看挺开心的，就别装了。 就是，嘴都笑歪了。 这是脸上受伤了。 周围顿时鸦雀无声，尴尬至极。 骗你们的，老子伤哪儿都不伤脸。哎，这是老天爷都舍不得我的脸。 众人重新哄闹起来。 仁队回来了！ 战士们大吼大叫，毫不掩饰由衷的喜悦。仁义心中感动无比，他偷偷看了曲阳波一眼，曲阳波也回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。他回来了，这里是他的归宿，他的家。无论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多少代价，接受多少处罚，他都不会再走了。